妹妹找歌《泪花流》和韩红翻唱的《绒花》，听听两代人对歌曲的不同演绎和理解。

再见吧，妈妈，再见吧，妈妈，再见吧，妈妈，妈妈。 1980年，郑绪岚演唱着《太阳岛上》登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。而早在1980年，这首歌就已经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让哈尔滨人为此骄傲了一回。其实，那时的太阳岛还非常简陋，可是，在我们的记忆里，它确实很美。也许就是因为回忆里记录的都是我们美好的青春和欢笑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愿你好心情。 晴朗，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，带着垂钓的鱼竿，带着绿荫的篷帐，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，我们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。余音淡淡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灯熄灭了，月亮是寂寞了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。